林中病苦是疑，念佛的人到了临终的时候，若有重大病苦发现，切切不要疑心，也不要惊怕。当初唐玄奘法师临终也有大病苦，何况我们大家是具福的凡夫，怎能没有病苦啊？要晓得，这些病苦是你的前世恶业所感。你若没有念佛，这些恶业就会感召后世地狱的重报了。好在你有大善根，晓得念佛，那么这些恶业就靠着阿弥陀佛慈悲的力量加护，把你后世地狱的重报转作现在这些病苦的轻报了。病苦是暂时的，这些病苦受过，马上就往生西方。你尽力量把这句阿弥陀佛提起，念念要靠定这句阿弥陀佛，切切不可有一念被病苦夺去。你要晓得，这个时候是你后世脱生或西方或地狱的分路。你的心若是随着病苦烦恼去，就是脱生地狱了。你的心若是随着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往生西方。谨慎，谨慎。你的元气若是短促，四字阿弥陀佛提不起，那就念一个佛字也可以。你的心念念随着这个佛字，做自己往生西方想。如果真为重大病苦逼迫的缘故，连这个佛字一提不起，那你的心就想自己的面前真真实实、的的确确有阿弥陀佛慈悲垂手接引我。你的心念念做自己往生西方想，命中必定随你愿生的心念往生西方。古德说道：临终不能观即念，但作生意知有佛。世人命中得往生，法古经中如是说。 略是凡在平时修观想、观相念佛的人，没有得到三昧的功夫，凡修持名念佛的人，没有得到一心不乱的功夫，一旦到了临终的时候，为着病苦逼迫，身心不能安定，以及种种的障碍现前，观想、观相都观不起，持名又提不起。若能想自己的面前真真实实有阿弥陀佛慈悲垂手接引，念念做自己往生西方想，最后一念有愿生的心，就随着一念愿生的心念往生西方。这是卧佛世尊在《法鼓经》中经口成言，亲自宣说的。